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讲述了他和外婆之间发生的故事，他与外婆间的感情早已经融入了彼此的记忆，而当这些记忆逐渐消失，爱还会在吗？打扰一下，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。 谢谢啊。 哎，不好意思啊。 没事。 这个是你的袋子吧？ 我放着是不是挡路了？ 要不然我帮你放在那边吧，等你走的时候再拿走。 行。 都是特产啊，带回家送人的。 嗯，好多都是给我外婆的。 哦， 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外婆身体不太好，又念叨着我的名字。本来我是想利用暑假留在学校里做点兼职，先不回家了，但是听我妈那么一说，我觉得还是得回去看看，毕竟可能用不了多久外婆连我都不认识了。 你外婆她 有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老年痴呆。 情况严重吗？ 一年不如一年吧。 看你买那么多东西给她，你们感情一定很好。 嗯，因为她真的对我很好。我从小其实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，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只有周五晚上才会回到自己家和爸妈住一两天，等到放长假了，我妈就会带我去外婆家小住一段时间。在外婆家我是最放松的，因为真的不会受一点约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完全不用考虑后果。 你能折腾出什么后果呀？ 没那么夸张，当时那么小也折腾不出什么来。总之我小时候特别黏外婆，而且她还会带我出去玩，别的孩子还在幼儿园上学前教育课的时候，外婆却坚持带我去了一趟成都和绵阳，真是让我见了不少世面。上小学以后我住回了父母家，所以双休日见到外婆的机会就更多了，每次见到我她都会亲切地喊我的小名，给我吃好吃的，还会偷偷把我拉到她自己的房间去，塞给我10块钱，让我自己买些好吃的好玩的，还叮嘱我不要告诉我爸妈。那时候10块钱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，所以放学后我也能比其他同学买更多的零食。放假的时候因为爸妈都要上班，基本上我是一周在爷爷奶奶家住，一周在外婆家住。我爷爷很喜欢练毛笔字，所以他也会让我跟着练，对我挺严的，所以我更喜欢住在外婆家，外婆也更喜欢我陪她。因为外公走得早，加上和外婆一起住的大姨总是要出差，所以她很喜欢跟我在一起。 我在书桌上看书写作业的时候，他就在我旁边做自己的事情，从来不会勉强我做什么事。啊，对了，他还挺喜欢在电脑上玩麻将游戏的，但只要我在写作业，他就会让我帮他关掉电脑的声音，然后再一个人玩。那时我的个子总不见长，外婆特别上心，还给我买了很多促进骨骼发育的保健品。其实那些所谓的保健品基本都是骗钱的，我大姨也总是劝她不要买了，可外婆却特别信。直到有一天她在保健品上又花了一大笔钱，我大姨真的生气了，和她吵了一架，她才不买了。好在那个时候我的个子也终于开始往上窜了，外婆也就不那么担心了。 哎呀，老人家疼起孩子来确实容易稀里糊涂的上这种商家的当。 其实我外婆过去脑子是很好的，特别聪明，也特别懂教育。论记性，我小时候真是比她差远了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要到外面上英语辅导课，我爸妈都没时间送我，正好外婆在，她就和我一起坐公交了过去。那个学校附近有一家蛋糕店，正好我大姨手头有一张优惠券，她就把优惠券给了我，让我们下课后去吃蛋糕。可那时候我的记性实在太差，先是坐公交的时候记错站了，白白走了好多冤枉路，下课后竟然又忘了把优惠券放哪儿了，我就只好跟外婆说我忘记带优惠券了。其实能看得出来她挺生气的，但是她没有批评我，反而是很温和地跟我说，事情要一件件记好，这样才能有清晰的思路。这其实才是我最喜欢外婆的原因，因为爷爷奶奶和她一比，感觉倒不是说对我不好，就是有点太锋芒毕露了吧。可外婆却很温柔，她总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性格和缺点，教会我很多东西。 真好啊，那她是什么时候得的？ 是我上初中以后，有一天我大姨把外婆送到了我家，说他们住的老房子打算卖了，可新房正在装修，所以外婆没地方住了，就让我妈帮忙照顾一段时间。表面上这个理由好像还说得过去，可事后我才知道，其实是因为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 你大姨的意思是不想管了？ 也不是完全不管，只不过是不太想住在一起了。虽然外婆的病只是初期，还不至于没法和人交流，只是容易忘事，可大姨还是觉得一起住比较有负担，可能是怕外婆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拉埋怨吧，毕竟她那么忙。唉，其实外婆的三个孩子里她最喜欢的就是大姨了，为了培养她，外婆四处托关系才把她培养成了人才。 你外婆一定很难过吧？ 这些理由肯定不能跟外婆说了，而且她很喜欢跟我一起住，但当时我的心思全放在了中考上，一直挺忽视她的。那时候每天下午4点多到晚上7点，只有我和她在家，我通常就是随便塞一本书给她，然后就自己开始埋头写作业了，基本不会再理她。可她还是和过去一样，心思全都挂在我身上，手里的书她一般是看不到十几页就会扣上，然后就过来看看我的书桌是不是干净，光线好不好，眼睛是不是离书本太近了，或者就是看看我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，大概来一趟要摆弄个10分钟，之后他再回去看书，然后再出来摆弄，就这么来来回回的。 是不是让你有点烦呀？ 是啊，不过一想到这些都是因为他有病造成的，所以往往忍忍也就过去了。可是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嘛，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会告诉他，我这里没有什么需要的，您可以回去看自己的书，不用管我。每次说出这种话，他眼神都会暗一下，然后大概会有20来分钟不出来。不过当时我的心思都在作业上，感受不到当时他有多失落，只不过突然安静那么长时间会有些不习惯。 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小时候我也对家里的老人闹过脾气，总觉得他们管得太多，有时候说话比你还狠。但是现在想想，很多看起来像是多管闲事的行为，现在想要都不会有人再对你这么做了。 是不是人只有长大了才懂得珍惜啊？ 不一定啊，人呢，可能往往是要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。 嗯，说得对，可能外婆面对自己要失去的那些记忆时也会格外珍惜吧。你不知道，她刚得病那段时间就特别喜欢跟我讲她过去的事儿。她说她过去应该算是成都的大小姐了，只不过后来因为个种种原因离开了成都，去了南京，然后又被分配到了江西，嫁给了我外公，之后就有了大姨、我妈和小姨。她总说三个孩子里面我大姨和小姨的学习最好，我妈最不上心，还夸我现在学的比我妈当初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你能想象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能被人夸奖一下我有多高兴吗？ 嗯，我懂，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鼓励。你外婆还真的是很懂教育。 那是，我外婆年轻的时候可是设计师呢。 设计师？搞建筑的？ 不是，是设计电站的。 这么牛啊？ 可不嘛，他跟我说当年他设计一个地方的变电站时，设计图是他用铅笔和尺子一点点画出来的，变电站盖好之后运行效果很好。当时市领导见到外婆时还说，怎么也想不到那么大的变电站是由个子那么小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， 何况还是个女设计师。 就是啊，外婆在跟我讲过去的那些事的时候眼里总放着光，语言思路也特别清晰，顶多就是有些话会重复个一两遍。所以后来一听到家里有人说她是老年痴呆，我都是第一个跳起来反对的。我真觉得她只是单纯的老糊涂。要说语言重复啊，我们高中班主任把一件事颠来倒去说的次数可比她多多了。 那后来外婆就一直在你家住着？ 没有，后来因为复习中考越来越紧张，我妈实在照顾不过来我们了，加上大姨的新房也装修完了，我妈就去和她好好谈了谈，大姨也同意把外婆接回自己家了。临走前我和外婆约定，每个周日我都会去大姨家看她。本以为长时间不见面她会越来越记不清我，可是每次我去她竟然总能第一眼就认出我，第一声也不喊我妈，而是直接叫我的小名，叫得特别开心。我刚换完鞋他就会把我拖进他的房间，让我坐在他身边，问我学习辛不辛苦，有没有时间看书。有一次他突然像过去一样从裤子口袋里拿出10块钱让我去买好吃的，又反反复复叮嘱我别告诉爸妈。其实那时候10块钱已经买不到什么了，可是外婆已经不清楚了，他就那么看着我，希望我能收下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心里酸酸的。他已经记不清我的年纪了，但是却还会记得我的名字，记得我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。离开外婆房间后，我把钱塞给了我妈，让她想办法悄悄把钱还回去。在大姨家吃饭的时候，外婆总会给我夹好吃的菜，会把我喜欢吃的菜推到我面前。看电视的时候，他总会在我身边和我聊上几句，给我拿各种零食水果。走的时候还会问我能不能看得清晚上的路，叮嘱我路上小心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他会目送我们一家到电梯门口，直到电梯门关上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那时候我小姨的儿子已经去国外工作了，小姨平时也没有太多事，他就主动揽下了照顾外婆的工作。为此他还在自己家的对面专门租了一个房子给外婆住，每天下班后就去照顾她。可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有问题。 怎么了？ 因为外婆的记性越来越差，她总是忘记自己已经上过厕所了，所以总是想跑厕所。但是外婆住的房子厕所门和家门是正对着的，她又糊涂，经常把家门当厕所门打开，就很容易走出去。小姨特别头疼，生怕她走丢了，所以每次只要小姨不在家，就会把外婆的家门反锁起来。可是上厕所这事儿她就没办法了，外婆大概每4-5分钟就想去一次厕所，如果是在看书，间隔的时间还能长点儿。 其实他去这么多次厕所基本也排不出什么，但每次他都要冲一次厕所。小姨倒不是心疼那点水费，白天也就罢了，可晚上就要命了。外婆一晚上起码要洗三四次，每次冲马桶的声音都会传到隔壁小姨家，搞得小姨经常睡不好觉。 这还真是个问题，时间长了肯定谁都受不了，但这种事也没办法解决吧。 小姨和外婆谈了好多次，但基本没什么用，最后她没办法了，就只能做了个牌子挂在厕所上，写着有人两个字，这样外婆就能少上几次了。可小姨也在经营一个小公司，那时挺忙的，还经常要出差，我妈不放心外婆整天一个人，所以小姨出差的时候她每天下班都会回去陪外婆，很晚才回来。每天早上她给我做好早饭，又会赶着早上的公交车去看外婆。后来小姨回来了，我妈也坚持是这样，最后都成常态了。 你妈妈也是个孝顺的女儿啊。 她把外婆照顾得可好了，那段时间周六日我都有课，只能周日晚上和我爸去陪外婆吃个晚饭，有时候连吃晚饭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自己上完课回家后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爸妈回来给我带菜。我记得有一个周日，我妈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，外婆已经记不清你爸了，今天在饭桌上说你爸是他的一个老同事。我听了也觉得没什么，既然老人糊涂了就总会搞混一些人的，之前外婆还把我妈和小姨搞混了呢。所以我就直接问她带了些什么吃的回来，我妈说都是好吃的，你外婆不让我们动那些好吃的菜。 不让动？你外婆特意留给你的？ 嗯，我妈说虽然外婆今天记不清我爸了，可是却能注意到我没来，我爸妈就告诉她我在上课。后来吃饭的时候桌上摆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，别人正要下筷子却被外婆拦住了，她说不能吃，留给我外孙女，她喜欢吃这个。 她心里一直都有你。 那天晚上我一直盯着那盒西红柿炒鸡蛋出神，他越来越糊涂了，会弄混其他人，但他永远都没有记混过我，哪怕到后来他连我的名字也记不住了。 连你也忘了吗？ 不，他没忘，他知道我是谁，只是不记得我的名字。那是高二的事了，我们老家的高考模式在全国都算是地狱级的，所以高二之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去看外婆了，可只要有机会去，只要我进门后喊她，她都会回应我，哪怕再也叫不出我的名字。别人问她我是谁的时候，她总会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人，而且她依然记得把最好吃的菜夹给我，还会在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问我能不能看得见晚上的路，让我小心安全，不要和陌生人讲话。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，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。虽然上大学以后离家远了，但我还是会经常给他打电话，虽然也聊不了几分钟，但是他只要听得到我的声音就很高兴。我知道总有一天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只是希望这一天来得晚一点。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觉得你一定会是他最后都舍不得忘记的。请稍等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鸡尾酒，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、压榨柠檬汁、阿摩拉多利口酒、樱桃白兰地利口酒和橙汁调成的，它的名字叫做请对我微笑。我觉得对你来说，每次去见外婆，你最希望见到的就是她的笑容吧。 对，